讀中學的時候呢，啲學生就唔係好鍾意讀書嘅，咁呢就會有一首嘅打油詩呢，就係我哋啲懶嘅同學呢，我哋成日去即係自我安慰呢，係就係我哋唔讀書都係 OK 㗎啦。我唔知道呢你有冇曾經係讀過呢一個咁樣嘅打油詩，就係、是、用春夏秋冬呢去形容嘅。佢話呢，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高氣爽好玩耍，然後呢收拾書包好過年。所以一年四季都不是適合讀書的一個的時間。那你說這個就是懶惰啦，這樣懶惰或者是惰性，我們個個都會有的。在一個屬靈的層面的裏面呢，有即是古典的一些的屬靈 的著作裏面告訴我們聽呢，懶惰呢是其中一個呢的罪來的。懶惰啊，在我們的屬靈的層面裏面呢是其中一個罪來的。有一本書講到七種的罪，其中一個罪是什麼呢？就是懶惰。我們今天要看啟示錄七卷的書信，或者呢就是聖靈寫給七間教會的說話呢，我們要看是最後一間的教會，就是老底家教會。你已經講到最尾那個教會，可能你都有印象，是不是？在每一封的信裏面呢，聖靈都會對那些教會呢是有一些的、就是、稱讚的說話，亦都會有一些的、就是、責備的說話。在七間教會裏面呢，就只是有兩間的教會呢正是有讚是沒有彈的。而在七間教會裏面呢，亦都有兩間的教會呢就正是責備而是沒有稱讚的。現在我們看到呢就是最後一間的教會，那個名字就叫做老底家。你或多或少呢在教會圈子內呢你都應該聽過這間教會的了，因為呢聖經說這間教會是一個不冷不熱的教會。而這間教會亦都是其中一間呢就是是聖靈對教會所說的話裡面呢是沒有任何的稱讚的說話，就只是責備而已。他受到責備的原因就不像其他一些的教會有一些的異端啊，有一些的邪說啊，他們那個的即是不聖潔的生活啊等等，不是這一方面。而他的責備呢就是他們的信仰的態度和他們的信仰的生活。我就用這兩方面跟大家去思想最後一間教會裡面那個的信息。他責備這間教會的信徒，他們的信仰的態度呢是馬馬虎虎。第二方面呢，他們的信仰的生活是什麼呢？是自我陶醉，或者叫做是自以為是。就是這樣而已，即神要去責備教會，不是因為你沒有過聖潔的生活，不是因為你容讓那些異端，當然那些都要罵，是不是？但是對於這間教會，聖靈要去嚴厲去責備他們，是這兩方面。第一方面是什麼呢？就是他們的信仰態度。他們的信仰態度是怎樣呢？聖經就是這樣講的，他說我知道你的行為，在第十五至十六節，我知道你的行為。什麼行為啊？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不冷不熱不是指我們的屬靈的溫度，如果是指我們的屬靈溫度的話呢，就應該熱啦，是吧？熱就好一點啦，冷當然不好啦，我們要經常要熱心嘛。 所以不是指我们的属灵温度，因为圣经圣灵都这样说，他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冷就好一点了，或者你热就好一点了，你现在又不冷又不热，就是真是温水了，那就不好的。不过在我家呢，我就喜欢有温水的，即是太冷一点我就不得了，是不是？太热就喝不到了，是不是？我喝咖啡都要喝一些温的咖啡的，是最好喝的。不过当然即是现在不是说我们喝什么嘛，而是说他们那种的信仰生活，在老底家的信徒的生活呢，神要责备他们，就是说我巴不得你们呢，就是一是就冷一点，一是就是热一点。是说一些什么呢？不是说他们的属灵的状况，而 是借用了在这个的在小亚细亚，即是今天土耳其境里面呢的一个的，是那些的温泉水的流向，来到去比喻他们的属灵 的态度。是什么 的泉水呢？我想温泉水大家都不会陌生，特别是香港来的，你年年去日本浸那些就是这些了。在老底家的所在地上游有一个地方叫做希拉波流，在下游有一个地方叫做哥罗西，泉水就由比较高的希拉波纳那里去流出来，从我这个山那些的那些火山区流出来的那些的温泉水，有些什么碳酸烤啊那些东西，是不是？当我这个泉水从好热流出来的时候呢，慢慢那些的泉水如果 是再冻一点呢，就是那些的热的水你去浸呢，是有一些的，即医药 的作用，去令到你呢，是舒服的，是开心的。所以呢，你热的泉水对于你来说呢，就是 happy 了。而那些的泉水经过了老底家，再流到去下游，去到哥罗西这个城市的时候呢，因为那些的泉水那些的矿物质呢，去到冻冷却了，去到下游的时候呢，那些的矿物质就沉淀晒下去，沉淀了之后就成为清水，是可以喝的。但是就是流到去老底家的时候就变成温水，你又不可以喝，因为有那些的矿物质。有些人喝了下去呢，就好像你想想当是一些硫磺水，是不是？喝了下去是想呕的，所以就要吐出来咯。但是你又不够热，又没有了那种的，即是医疗的功效。所以当圣灵跟老底家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的时候，老底家的信徒他们明白圣灵在说什么。如果用这样去比喻我们那个的属灵的我们的信仰的态度的话呢，神就是说其实你们这间教会，你们这班的信徒，你们教会里面的事工所做的事是没有用的，一点用都没有，没有鬼用，又有什么医疗又没有，又不可以喝，你们这 班人在做什么？一无是处。也就是说教会所做的事是没有带来给信徒和给教会以外的人有任何的一些的帮助，一些的益处。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似乎什么都有，聚会人数有没有？有。教会有没有做短宣？有。教会有没有开主日学？有。但是没什么果效。就好像我们说有些信徒呢，他是老油条，他又不需要长进，但是他又 要回来教会。你说他不回崇拜吗？他回崇拜，不过次次迟到咯。你说他不回主学吗？他回主学，不过就记得是不是起身就回来主学咯，不记得就不回咯。你说他没有侍奉吗？他有侍奉，不过如果明天要教主学，夜晚临就翻两翻就预备了。这个都是我们可能是我们猜测的啫。我们不知道一间即是不冷不热的教会的信徒呢，他们那个的信仰生活是怎样样样，但是就是没有带给人有任何的帮助。即是我不知道呢，那是不是就好像我们广东话说呢，有些人呢他们的信仰就是不嗲不吊的。中国人说好像鸡肋，我不知道成语是不是这样解，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他是会回来教会的，你不用要即是 call 他，他都会回来教会。但是回到来教会对教会整体那个的即信仰那个的侍奉那个建立呢，是没什么特别的帮助的。如果一个半个呢，我们还可以去教导他，如果整体的教会都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都不会叫他呢鼓励他去回这间教会。所以圣灵对老底加教会的责备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信仰太马虎，高不成低不就。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三章第十九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发热心，要悔改。你们即是冷却，即是你是对神的心是很冷淡，冷淡到一个地步就是很气。你知不知道这个term？在香港来的就知道，如果你不是香港来就不知道。我们说有些人呢气住做，气住玩，什么都是气这样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些即是不懂中文那些，那个气。你怎样才可以令到一个这么气的人能够可以复兴呢？圣灵没办法了，他说所以你们要发热心，即是说你要有一种的热诚，你要有一种的热枕，你要有一个的激情，有一个的火热的心。即是说你做在教会里面 做任何事，你有一种那种的 passion。 你唱诗歌的时候，你不熟的诗歌你就唱不到了，是吧？但是熟的诗歌你有没有唱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的 passion？ 你去侍奉，你去参与教会的侍奉生活、敬拜生活，你参加团契的生活，你有没有这种激情呢？就 是我要去到，我就是要跟弟兄姊妹去建立这份的关系。我要教主学的时候，无论教成人又好，我教小朋友又好，我要希望我见到我教那些小哥，他是很开心，是学到真理的。这个种就是种 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里面，才能够可以带到果效。什么人煮的餸是最好吃的呢？你说哎呀，我妈煮的餸最好吃咯。 OK， 那些餸最好吃的就是煮那个人是有心机去煮嘛。不懂煮那些，只要你有心机都 OK 的。你没有刻，你没有刻去煮任何东西都是不好吃的。所以第一方面，圣灵提我们不要做一个邪的基督徒。什么叫做邪呢？我在一本书里面一个的教育，即特别是儿童教育的一个的姊妹，她呢就叫做黄玲乐，在香港她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呢就叫做港孩，香港的小孩港孩。 在2009年 就出了一本书，去到2010年，即是短短一年之间，就已经是出到第七版。他是一个很有心去做教育的一个的姊妹。在那本书里面，他就讲了香港那些小孩哥有几种不同的特征。其中呢有一个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吃王。香港那些小孩哥是很吃的。当然 他讲了很多一些 很精彩的例子，我读不晒给大家听。他不是只是要去说他们不得不得不得，而是在你对着这样的小孩哥，你可以怎样去帮他们能够可以做得好一点呢？所以这本书是这么好卖。 他对着那个的吃王去解释那些的即是吃精的，他做就是那些小孩哥。那他就说了，他说其实吃精呢，即是那些吃的 那些学生呢，他严格来讲他不是一个曳的学生，他们不会闹事，他们不会妨碍进度，他们不会骚扰其他的同学上堂，他们甚至连上堂聊天他们都不会的。他们甚至他会充当这个 的纠察，会大声啲人讲嘢的时候，他说嘘，不要聊天，他不要吵啦，他比 Miss 快啲，快快脆讲完就算咯。他们唯一的期望是什么？尽快落堂。他们不一定是坏人，只不过就是无心上学，总之完了就算了。这个正正就是神要去责备基督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马马虎虎，对于信仰没有一个的长进的心，做又36，不做又36。神就说可不可以认真一点呢？可不可以给多少少 passion 呢，去做一个的基督徒呢？第二方面去责备老底家教会，就是他们自我陶醉。在第17节，圣灵就引用老底家教会的信徒，他们自己去讲他们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的信仰的情况。他说你说我是，这个你说就是圣灵说你们老底家教会的人，你们自己讲讲什么呢？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眼瞎同埋赤身的。嗱，即系咩咧？老底家嘅信徒，佢哋自己去夸耀佢哋自己系乜嘢啊？我系乜都有嘅，乜都掂嘅。圣灵嘅责备就系话咩啊？你知唔知你系乜都冇啊？你系贫穷。你是可怜，你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个这样的责备和一个在七教会里面，我想你可能你忘记了，神对士妹拿教会的称赞是刚刚相反的。神对士妹拿教会就是说，你们虽然是贫穷，却是富足，刚刚相反。你们在生活上面似乎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圣灵说其实你是什么都有的，你的灵里面是很有富足的。跟老底家刚刚相反，老底家教会就说我什么都掂的。老底家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成衣制造的中心，它的成衣很发达。老底家教会，老底家这个地方是一个的医药的中心，有很出名的一个医学是在这个地方里面出现，所以眼药他们都有的。老底家是一个的商业的中心，在七间教会里面呢，这个地方的商业活动是最兴旺，也是最有钱的。是难怪他们自己的信徒去 他夸耀他们自己说我什么都有，我什么都行。但神却告诉他们，你知不知道其实你们是什么都没有呢？在第十七节里面所说的，他就说你是可怜、贫穷、眼瞎、赤身，你是没有衫着的。在一个成衣制造的中心，这么多这个的即名牌的时尚，这么多款式的衣服，大神说你知不知道你是没有衫着的。在一个的医药的中心，神说你买不到药去医好你自己的眼瞎。在一个这么兴旺的商业的城市，神说你是困苦可怜。就是比喻到当地的教会，他看不到他自己属灵的真正的状况，就以为呢我有了这么多这些这样的外表 的事情呢，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之值得人去欣赏的一个的教会，一个信仰的生活。神说不是啊，你欠缺好多嘢啊，你争紧好多嘢啊，点样去解决啦？十八节，十八节神话你要解决你嘅问题，我劝你，劝你做乜嘢啊？去 shopping， 去 shopping 啦。十八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嘅金子，叫你富足。还有要叫你，又要买白衣穿上，叫你的赤身羞的羞耻不露出来，又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你以为你什么都有？ Sorry， 你不足够。那怎么搞啊？买咯，这个我们最懂的，是不是不用人教了。 OK， 你喜欢 shopping， OK， 就给你去买了。你要去买，在背后里面是有一，是起码有两样东西我们要明白的。第一就是为什么你要买啊？当然现在现代的人买，可能就是你就是得闲去做去买东西，是不是？但是在当其时，你要买一件衣服，你要买一樽的眼药水，是因为你没有嘛，你才去买嘛。当然我知道现在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因为你有了十件衣服、一百对鞋，你都还要继续去买的嘛，是不是？ OK， 但是当时你说圣灵说你去买啦，为什么？因为你不够，因为你没有。第二，你要买是因为什么？你是要付代价，你是要拿开你的荷包，真金白银拿些钱出来去赎回你自己是没有的东西。你以为你自己有很多的钱财吗？ Sorry， 你要去买回经过火去炼出来的纯正的那些的金，是要纯正的金， 是令到你自己那个的行为是纯正。你要买回一件衣服，买什么衣服啊？白衣。七教会讲了很多的白衣白石，不是叫你买一件彩衣，你要买回一件的白衣是什么意思啊？是圣洁干净的衣服。你是因为你的行为不够圣洁，不够干净，你买你现在穿的衣服是 cover 不到你的那些的卑劣的行为。你肯去赎回一件的白衣，就是说你针对你自己的不好的行为，你愿意去改正，穿回一件神所喜悦的衣服，买一件白衣。你要买眼药水去令到你能够看见， 你睇唔到你自己嘅属灵嘅境况，你睇唔到教会真正嘅需要，你睇唔到喺教会外边嗰啲人嘅真正嘅需要，你点样去帮佢哋咧？你点样去帮你自己咧？你以为睇得好清楚，其实你系眼瞎睇唔到，点样算啊？买啦！你要付翻一个嘅属灵嘅代价，去赎翻你自己一个嘅真真正正一个嘅基督徒嘅身份。这个就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我们今天可以做些什么，或者应该做些什么，去令到我自己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基督徒呢？我们个个可能不同，你买的东西和我买的东西可能不同，你要付的代价和我要付的代价都可能是会不同。你去想想有些什麼你是不夠的呢？可能首先你要買了個眼藥水先， 給你有一個屬靈的眼睛，先看得清楚你自己的光景，然後你先一步一步的去挽回回你是一個基督徒的身份。這樣你來到教會，你去到團契，就會成為教会的祝福，就会成为团契的祝福。 Otherwise， 神就会说，我巴不得将你从我的口里面去吐出来。在结束的时候，我就用回在圣经里面我没有详细去讲的那几次的经文作为一个的结束。在结束这个七个书信最尾最尾，神的应许就是这样，在第二十节，我们经常都听过这句的金句，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是对信徒讲的，不是对未信的人讲的。你没有邀请耶稣基督进到在你的内心当中，圣灵给你有一个 choice， 你要不要邀请他一同我坐席？可以是比喻我们在圣餐台的时候与神的坐席，在神的手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什么都有，是包括救赎的恩典。你要不要同神一起的坐在同一张台里面，一起的去分享神给我们的各样的丰富？如果你要的时候，在21节他说得胜的，即是说你做回好你自己的呢，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这个是神的应许，只要你肯愿意，神他的手是张开的，是 always welcome， 希望你能够可以去分享到他的丰富，他的恩典。这个是神他自己的心意。让我们完了这个七教会的一个讲道的系列，是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你懂得背下一句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同心祈祷，求主帮助我们